方雪域泊激流，历经苦难之心不改，少年壮志不言愁， 握住我的手，我能知晓明天见。

从浮上你我相遇，相遇未及有别离，你挥笔了少年的心愿，心儿留下痛苦

我之所表，望君还，望君 心底是

千辛和万苦，

思念，岁岁又年年。青山立两旁，白云为伴，拨动我的心弦。 知道自己的命。